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11七天长假当中，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呢为大家安排国庆特别节目科技强国科创 CEO 系列访谈，带大家回顾这半年的时间科创中国当中播出的关于人工智能领域、民用航天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农业创业创新领域、智能汽车领域，还有包括国产芯片发展领域以及生活健康领域的一些好的科创项目，听听企业 CEO 相关领域的技术专业人员是如何看待各自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在其中做创业创新有哪些科技亮点。也欢迎大家关注这7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和人工智能有关。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人工智能平台与技术服务提供商第四范式的两位总裁何英。欢迎何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何总。还有一位呢是第四范式的产品副总裁黄英宁。黄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非常开心和大家聊聊天。 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它的出现一定是要服务于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哈，给我们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便利性的。那怎么样去在新基建的背景下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现在的我们的这个 5G 的搭建，还有包括我们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出现的这种物联网哈，它们的深度融合怎么来融合？第四范式在这方面都有什么样的经验 啊？是这样哈，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哈，有一些具备的条件哈，必备条件，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大数据，那么其他呢还有需求反馈、算法算力等等。那么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人工智能才能得到蓬勃的发展。那么其中最关键的这个大数据啊，其实是一个我们挖矿的基础，你没有矿怎么去挖呢？那么我们看来 5G 加上物联网的发展呢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数据。大家都知道哈， 5G 它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广覆盖啊，低时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有可能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应用，像车联网的领域，像这个我们的智能的生产产线的领域，我们会通过 5G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海量的数据，让我们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领域上有更多的推广的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的契机。所以在我们看来，新基建无疑给人工智能带了一个非常巨大广阔的前景。 也就是说这个土壤在新基建的这个背景之下，这个土壤非常的这个肥沃哈。 没错， 所以在这个土壤上长出来的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可能这营养就比较好。 是的， 而且我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嘉宾在谈这个就技术给我们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的时候，他也说到，就是有时候人类都无法想象一个技术会给我们的人类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变化。比如说在4G 5G 没有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2G 3G 的时候大家的那个使用手机时候的感觉哈，可能很多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记忆犹新。但是新时代的孩子们他们在4G 5G 的这种环境下，基于这样的一种网络的环境下，我们知道很多像什么外卖呀，对吧，像我们的这种快递呀，还有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这个智能服务领域啊等等，还有包括我们的物联网啊、车联网啊等等，其实都是基于这种网络搭建，然后以这种量变带来的质变给生活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在新基建背景之下，我们的人工智能可以和刚才说到的这些是一个深度的融合。那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又来怎么来把握？是说相辅相成互相推动，还是说可能 某一些是先决条件，只有达到了这样的先决条件，才能在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生根开花，让人工智能走得更好。我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肯定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就是一个基础科学的演进，其实会带来成百上千个应用科学，然后包括应用场景的一个迸发。那刚刚其实何总也说到，就是5G 大数据会给我们创造好史无前例的一个数据基础。那如果这个数据基础没有一个很好的脑子来消化它，包括算力、云计算，包括人工智能来利用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些数据会摆在那里变成死数据，就没有用了， 就是数据废物。 数据废物，对，是就是这么直观的理解。但是如果有一个脑子，有一个人工智能，再加云计算等等，很好的去消耗了它，消耗了它产生了一些知识，产生了一些非常好的决策，又能激活整个的数据生产端，不断的去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所以他们是一个相辅相成、螺旋向上的过程。你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我就有越来越多的养料，可以发展出、挖掘出更多更好的一些决策。有了更多更好的决策，我就更愿意去生产然后发送这些数据。 就是没有数据不行，然后有了数据，没有这个可以去处理数据的这个脑子，做决策的这个脑子也不行啊。所以他们二者是相互辅助，然后一起往上走，然后一起服务于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的。而且提到数据，刚才其实二位也都谈到了哈，这个数据怎么利用的问题，说怎么样才能做到好的决策，因为数据很客观，它就摆在哪里，你怎么样去用它，它就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说到就是关于数据隐私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今年315晚会上其实也看到了哈，就是说到这个刷脸技术哈，是不是现在不管是在小区的一些门禁，还是说我们去一些公共场合，像银行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有摄像头的地方，还有包括我们在一些这个办公楼宇当中哈，可能都要刷脸啊这个进入，是不是这些数据信息已经被我们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个公司收集到了？对于隐私保护一直是大众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到底怎么做到保护这些数据隐私？我不知道咱们作为行业内的从业者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个确实是近期大家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是， 而且客观来讲，人工智能没有数据的话，它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所以其实范氏一直认为，就是直接的去使用这些未经授权的数据来训练人工智能是一个比较难度的行为，然而它在算法的训练上确实是一个有效的行为。不过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人工智能的这个数据基础可能是不平衡的。那就以比如说金融力为例啊， 就是金融领域的这个 数据，金融领域的数据为例，那可能有一些大行它就会有很好的数据基础，所以它能够越来越好的去做到风控，做到一些推荐。有一些小行它可能数据就是比较少，那我们如何能够让人工智能的能力能够普惠所有的一个企业呢？其实我们有一种，现在有一种方法叫做隐私保护的安全计算。那这个里面就是包含范氏在内的很多企业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个计算的方式，包括我们率先和杨强老师一起提出来的联邦学习就是一种这样的计算。那简而言之，这种计算达到的一个效果叫做数据可用但不可见。 可用但不可见啊，就是我可以利用它，但是我不能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个数据。 对，就是这个数据其实人工智能学习的是一种统计的行为特征，所以我们最后学习到的就是交换的是模型之间交换的是规则和知识，但是不会去交换原始的数据，就是不会告诉他哎，某某某去年什么时候在我这儿贷了多少钱啊，然后他没还款，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黑样本，我把这个样本直接交换出去。不会，我们交换模型之间交换的是提炼的知识，我们会交换的是什么样子特征的人更容易具备这种欺诈的特征。简而言之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联邦学习是我们怎么能够去平衡数据资源，但是又做到隐私保护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第四范式也是非常注重隐私保护在数据利用中的，所以我们也是国内第一个通过欧盟 的最严的隐私保护的条例 GDPR 的一个企业。 嗯，所以这个其实在国际方面是有相关的这些条例要求，就是怎么让我们的数据做到这种隐私的这种保护哈，是有相关的这种条例规定的。 是的，国际的上面会有一些更严格的一些条例，叫做什么是不可用的数据，什么是隐私保护，但是具体怎么来做到隐私保护是我们要去平衡的。有一些要做到隐私保护，它可能彻底的连规则和知识都不交换了，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使得 AI 民主化。那我们其实是在隐私保护和 AI 民主化之间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既做到隐私保护，又能够让数据资源不平衡的现象不去影响 AI 民主化的发展。 嗯，哎呀，这个度其实挺难把握的哈，我们不能走两个极端，我们要让这个行业更好的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更好的发展，就一定要按照相关的这种标准的要求，同时找到可行的办法。而且刚才听了黄总的介绍，我也再给大家这个再总结一下，因为之前您在说到这个数据量的问题，说数据量越大它其实风控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好，我其实当时还有点小疑惑，我觉得难道不是数据量越大风险越大吗？因为我收集的数据越多好像看起来是风险越大，但其实听完您后面的解释我大概了解了。我也简单的说说，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就是数据多了，其实我们基于这样的数据，我们就能更好的提炼和总结一些规则，然后或者是提取一些知识。打个比方，就像您刚才说到以金融为例，可能就是我们的数据足够多了，样本足够多了，我们就能提出一些标签啊。那比如说什么样类型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欺诈的风险，这是我们最后基于数据所提炼出来的。所以数据越大基数越大，可能我提炼的准确性就相对越高，所以风控的能力就会更强，是这么理解吗？ 是的，其实跟人类的学习和发展是非常有关系的。就人的话，在同样的事情做的事情越多，就是经验越丰富，那他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判断力就会越高。跟人的脑子其实是一样的过程，我们要让机器见更多的数据，见更多的场景，它就会越聪明。 所以这才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数据和我们最后提出来的这个规则和知识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其实人工智能哈，大家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特别，原来大家会觉得是一个特别新的领域，或者说是觉得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领域。因为之前我在做一些科技类的节目的时候，也在关注过一些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在这个围棋哈，我们说一些这个棋类的这个比赛当中，人工智能就屡屡获胜。像围棋的这个 Master 曾经跟韩国的最高的棋手进行这个比较的时候，也是机器的这个学习能力的确会让人类哈特别的佩服。但是我们说这个人和机器的关系，我怎么来更好的去把握，我们在教会这个机器去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怎么教它，它就会怎么反馈，我们给它什么它就会反馈出什么，这个数据和机器的这个反应是不是也是一个正相关的过程？会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因为数据足够多，这种量变带来的这个质变，让机器的这个学习能力超越了人类的这个控制能力，这有点开脑洞的意思哈。我不知道我们第四范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黄总您觉得从产品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从产品的角度来讲，或者从现今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人们会现在会去担心的那一天啊，就是目前的基础还不够牢靠，就是 我们还处于一个很初级的阶段， 对，或者叫做我们叫做弱人工智能。什么叫弱人工智能？就是你得明确的告诉这个机器行为和反馈是什么。每一个人工智能的小脑子，它可能只能解决一件事儿 啊， 甚至是它的联想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我们的脑子和机器的脑子现在还是有一些本质的变化和不同，我们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进修，我们可以发展成各种各样领域的博士。同样的脑子，我们出生的设定可能都比较相似哈。那个就叫强人工智能，就一个脑子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非常非常少量的样本的学习，它可以去做联想，可以去做推理，整个的这一方面的能力其实是强于人工智能的。然后再加上人的这些微妙的一些能力， 会让我们更能感知，更能共情。 嗯， 其实人的这个感性也是机器现在非常非常难以去模拟的，也是我们人成为人的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所以以我对这个技术现今的一个了解，我们担心的那一天目前至少我还看不到，就是机器和人脑目前来说不是一个超越和被超越的关系，更多的是机器是辅助人的一个关系。 嗯，而且刚才说到其实它更多的是基于统计学哈，就是还是就是在数据样本的基础上去总结规律，然后去发展更多的这种服务领域。所以刚才我们这么样给大家来梳理的话，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它还有这种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而且我们说到人类，其实我们对于人类大脑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哈，人类大脑可以开拓和研究的领域还很多。那机器呢也是在逐步辅助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基于人类的这种科学技术，包括很多硬件设备的这个条件，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发展起来的。但是从目前它的发展这个阶段来看，已经可以为我们经济建设提供很好的一些服务了。那接下来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从这个新基建的角度，包括产业布局的这个角度，咱们京津冀三地哈区域协同发展，人工智能到底能在哪些领域发挥它的这种区域性的优势，我们第四范式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考量和布局？ 嗯，好的，这个问题我来谈一谈。是这样哈，在我们从我们公司的角度看哈，至少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上，咱们京津冀不论是在全国乃至在世界上都是处在领先的这个位置上。 嗯，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大家可能啊觉得哎这个论断是不是有一点哎我们似乎没有看到有一个老百姓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哈。但是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因为京津冀啊它内部啊它区域性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域性的差异和不平衡的发展的。 嗯， 那么如何把这个不平衡这种区域性的差异能够把它这个做一个统筹的协调啊，让它这个生态能够更加的健全起来，其实这对我们京津冀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那么从我们看来哈，至少从我们公司的这个理解，北京这块呢其实有非常好的人工智能的科研人才的这个土壤和优势啊，这非常明显。但是呢咱们河北和天津啊其实有非常好的产业的这个生态，特别是人工智能它在应用的角度啊，它需要非常多的这个应用场景来打磨我们的这个算法，来提炼我们的数据，让我们的人工智能更加的优化啊。刚才黄总也介绍了很多哈，比如说啊，人工智能我们要喂给它很多的数据，要让它在各行各业各种场景上去应用，然后我们才能跑出更强的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一点上，其实北京、天津、河北其实天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点。 嗯， 只有京津冀把各自的优势都利用起来，充分的有一种生态的，不是一种刚性的这种连接，而是一种非常生态化的连接起来，那么三地的优势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人工智能产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有一个蓬勃的发展。对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嗯，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三地的优势结合起来，尤其说到了像北京可能是更多的这种人才的优势，我们这种科研的优势，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头部企业其实都是在北京聚集的哈，尤其在北京北部地区聚集的这种高新产业。那包括像河北还有像天津有很多的这种产业的优势，像之前我们节目也提到了，比如说这种做垃圾回收资源的这种工厂就在天津有自己的这种落地项目，还有包括咱们做这种互联网商业互联网卫星的一些工厂也在像河北地区哈，也有自己的工厂。怎么样把这些好的技术优势和产业实现对接，这其实也是京津冀三地去协同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最后我们也想再跟二位再探讨一下哈，我们说现在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说未来五年不管是这个人工智能还是说我们说到这些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等，其实未来都会有一个很飞速的一个发展过程。我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待未来人工智能及其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预期啊？就是在十四五规划当中是不是也有提到我们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它大概能会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能不能帮我们想象和描述一下？ 好的，好的。我们注意到哈，其实在2017年哈，国家就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里面就明确提出了人工智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哈。那么刚才啊，您也提到了咱们这个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哈。对于这个实现人工智能在“十四五”的这个阶段的蓬勃发展，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刚才如果要提到一个数字和预期的话，那我们相信到了2025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慧城市、智能农业、国防建设等领域都会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它的核心的产业价值我们相信能超过4000亿元，那么带动的相关的上下游的生态产业将会超过50000亿元，我们对这个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市场哈，也是我们第四范式未来可以去打拼的这么的一个大的平台，也是你们去发挥你们的这个作用和空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而且刚才说到的像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慧城市、智能农业等等，还包括国防建设，我也想问一下，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第四范式服务的这个相对应的一些领域，是不是我们所涉及的领域呢？ 是的，就是第四范式我们做的是一个通用型的人工智能平台，然后我们的服务对象其实就是各行各业，刚刚说的那些我们其实都有客户，都有案例。然后我们也非常坚信能够在各行各业都通过人工智能为那些行业赋能，创造一些新的价值。那说到这儿，其实第四范式有一个愿景，就叫做 AI for everyone。我们是不是给某一个行业或是某一类人，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界，人工智能和人其实是一个水乳交融的一个状态。那它能够帮我们做很多的工作，帮我们实现非常多的一些增长，那其实都是我们在各行各业要结合行业的属性和特征，都有一些不同的人工智能应该发挥价值的一个地方。 好像听起来我们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公司是服务于某些领域、某些产业的，但其实背后服务的是每一个人，因为这些产业、这些领域都是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我相信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也一定会走进千家万户，包括现在其实有些场景已经在生活当中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智能家电的语音对话，这其实也是人工智能在我们家里面出现的一个场景。之前呢，我也看到哈，人民网发了这样的一个文章，就谈到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也说到未来5年的人工智能将深度参与到人类的生产生活，让智能世界呢触手可及。比如说会有什么样的场景会遇到人工智能，像我们家庭当中的这个机器哈，说它是机器更是家人。全球呢会有14%的家庭将拥有家用智能机器人，另外的场景呢还包括人机协创，有97%的大企业呢将采用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另外机器还会从事三高，比如说每1000名制造业员工呢会有103个机器人共同工作，还有呢包括无摩擦的沟通，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呢会达到86%。另外全球90%的人口呢会拥有个人的这种智能终端助理，以及在交通方面哈，像这种蜂窝车联网技术将嵌入到全球15%的车辆当中，包括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呢也会达到85%。全球的数字治理年储存数据呢会高达180 ZB。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未来5年哈，我们说人工智能产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预测和体现。那么人工智能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它会带动我们 GDP 的快速增长。那人工智能的产业规模到底有多大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人民网的这篇文章当中也提到，2020年全球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的增长率的一个情况，全球的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呢会达到1565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呢约达到3100亿人民币，会上升12%和15%。我们说中国的 AI 基础设施包括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备哈，其中 AI 服务器呢占整体 AI 基础设施市场规模的87%以上。这个数据呢也是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那我们说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可以说是势在必行哈。今天我们和第四范式的两位总裁呢是一起了解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以及呢我们如何来教会机器学习，包括它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最后也是非常感谢黄英宁和何英啊两位嘉宾呢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节目。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

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爱数智慧的创始人 CEO 张晴晴和我们一起聊聊他的创业故事。 公司是什么时候正式成立，然后并且进行这种运转的？ 我们是2016年底的时候正式成立的，所以到现在是不到五年的时间， 不到五年的时间。其实，在很多创业公司来讲，这其实属于一个，这个年头并不算短了，应该就是 进入成长期了， 对，不是初期了， 对， 进入成长期的公司了。那这不到五年的时间走得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大家老说，哎呀，这个创业两个字一拍脑门说，哎，不行，我要创立一个公司，我要去干公司。那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跟你想象中并不太一样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之前在创业之前，我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研究者啊。那其实创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当时看到了整个市场的这种需求，而且也是刚性的需求来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确确实实我发现，就是成立一个公司很简单，可能一天半天就成立了， 就注册一下，我们把手续走完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但是运营管理一家公司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这个艺术的一件事情。对对对对，其实我自己感觉，我在这个四五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是每天每天都在成长。我也非常感谢哈，咱们公司有除了我以外，其实也有其他的几位这个合伙人，我们是一起来去创业的。在这个合伙人的群体里面，其实有不同的背景和角色的人，那大家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很多的一些互补。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偏技术的一个人，那可能我们其他的早期的一些同事有偏销售啊，或者偏运营啊等等方面都会有，或者是一些供应链啊等等。那我们其实是在一起发挥各自的一些特长，去完成，去把这件事情从零到一走过这个过程。那现在呢，其实公司的规模已经有这个100多号人了。在这100多号人呢，我们也开始这个有清晰的这个职能的划分，包括有我们的这个技术部门，有我们的这个生产部门，还有我们的销售市场或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包括财务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需要去更多的就要去考虑大家如何作为一个team 去，就是一个团队去配合，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奋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作为一个公司的 CEO 来说，我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给大家指明一个方向。那我自己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接触很多的市场和客户的一些需求，然后同时呢也会跟我们的这个科学院以及国外的一些这个研究的同事进行一些交流，我们去理解在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有在围绕数据这个层面上还会有哪些扩展点。那我们围绕这些东西呢，我们也要去做一个更前期的考虑，比如说公司今年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公司未来五年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同样的，我会把这些东西去理解拆解，然后给到我们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然后我们一起来去把这个目标共同去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断在学习，也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也会存在，但是我自己其实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说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坎坷吧，但是总会感觉到每一天睁开眼睛都会发现今天的 自己会比昨天更好。 哎，刚才听晴晴描述这一段，我觉得做一个 CEO 也是在不断的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处理数据的过程。你可能也不光仅仅要专注于你曾经最擅长的这种业务哈、 嗯、 研究工作，你可能还需要去外面，比如说了解市场， 对， 然后收集到这些信息之后，你要把它分析，然后要给公司制定一个计划和方向，然后再把这些数据收集来的这些信息反馈给你的这100多号跟你一同奋战的这个员工啊。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的一些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创业这四年我们这个团队经历的事情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用丰富这个刚才是用的艺术这个词儿来形容创业，然后现在又用了一个丰富。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很艰难的时刻，但是其实走出来在现在看来，我对我来说我觉得都是很多宝贵的经验。我印象中间有一件让我感触很深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应该大概是在3年前吧，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很小，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钱去租那种很好的那种办公的场所，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在一个商住两用楼里面办公、嗯、各地的这个安防消防的这个措施呢要去做一些调整和整改，我们当时在的那个房间呢其实属于是在这个整改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记得是在有一天的这个周日的这个下午晚上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有小伙伴在公司加班，然后突然呢就说，哎，我们因为这个房子这边的这个情况呢需要去做一个立刻的调整、 嗯、 所以我们可能只有当天晚上一晚上的时间，我们就需要把所有的东西搬离出来，然后我们因为第二天就要进行一些整改了。那其实当时我们的这个办公的环境里面大概还有50个员工的座椅板凳和所有的这些设施，非常非常的紧迫，可能也就只有4个小时的时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和我们其他几位合伙人就是连夜给所有的员工打电话，说请大家回到公司来帮助公司一起把所有的东西搬出来。我们很快的就在那个时刻，我们就找了旁边的一个酒店，我们说先把东西先囤在那个地方， 就是临时要过度安置的地方。 是的是的、嗯、然后呢我觉得我当时特别欣慰的一点就是打完这个电话了之后，我们当时所有的小伙伴没有一个在这个事情上感觉到沮丧，所有的小伙伴都回到公司，然后帮助公司把所有东西打包，还有的小伙伴告诉我们说，哎，我有朋友在北京有车，要不要帮公司一起把这个东西拖走。然后我们很快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在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离了。 嗯， 然后那恰好第二天呢又是周一，周一其实我们又面临有很多要去处理和交付的这个问题，所以在那一天晚上我们的小伙伴又连夜的找到了孵化器，然后相当于在第二天早上7点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小伙伴就把东西重新搬回到我们的孵化器里面，在差不多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办公了， 可以正常运转了。 是的，然后在那个时刻我、嗯，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团结就是力量，然后在那个时刻我自己其实是很感谢就是所有的人对于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和认可。而且特别还要提到的是，就在那一个星期，因为我们在孵化器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就很快的找到了我们新的办公场所，也在那一个星期里面呢，其实我们完成了我们那个时候的一轮融资。我们投资人进来看到我们所有的人在孵化器里工作的时候，就是他会觉得说这一个 team 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一个 team、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非常的记忆犹新，我也感觉就是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哎，等于一次突发的事件哈，就是因为安全因素考虑，然后我们可能不得已要做一个调整。 对， 这种突发事件出现之后，我们团队的这种凝聚力，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把公司能够在一个突发状况下让它瞬时可以实现正常运转，那这样的一个凝聚力又恰巧被我们的投资人看到。 对， 所以我们老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可能创业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你不知道不确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然后你怎么能够把它用好，化危机为转机，可能这个是在晴晴看来觉得挺有挑战，然后同时这个事情过去之后让你又觉得哎呦印象特别深，然后也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是的， 那你这100多个小伙伴们都是年轻人吗？他们学的这个专业背景都是跟咱们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这个领域是有关系的吗？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有关的 啊，什么专业的都有。 对，因为这个我相信目前从事人工智能这个事业的这些企业应该都跟我们是会有相似的，因为人工智能实在是太新了，真正在这个行业里专业体系培养出来的人其实非常的稀缺。那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公司的每一个小伙伴都有人工智能的背景，但是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看来呢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我们其实在目前我们所招聘的我们的这些这个员工里面呢，我们其实是非常重视对于我们员工的一个培养和培训。我们会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很多基础的知识来去告诉大家，说你需要去理解啊，人工智能以及人和机器是怎么样去交互的，我们对于数据是怎么去理解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虚拟存在的一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把它可视化出来。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目前包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形成了公司的一些培训的一些课程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去优化，希望这个所有来到我们公司的小伙伴其实都能够成为未来成为人工智能的这个很专业的从业者。 哎，就是你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些学历背景，但是你来到公司之后，我会把你培养成这方面的合格并且优秀的这个从业者。 是的， 这是我们公司要做的事情。刚才在介绍你的学业背景的时候，我们只说到了你被保送攻读中科院的升学所，其实后来你还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那这段经历给你后来的创业又带来了哪些影响？ 我在国外的时候其实是继续沿着我之前博士的研究方向语音然后继续的深造。那在海外的这段时间呢，也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开阔，和一些理念的一些这种更多的一个宽广的一些认识。当时其实我在出国的时间距离现在也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在国外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它的一个理解的认知可能更加的前进一些。对，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参加也是国外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比赛的时候，大家会要求说所有的参赛者所使用的数据必须是一致的，在一致的情况下再来比较各家的这个系统的差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是在，因为数据本身，因为说人工智能本质还是一个统计的东西，数据不同肯定会影响到你的性能的不同。那在这种情况其实你的比赛就有失偏颇了。所以我们为了使得这件事情我们能够把一件事情拆解的一步一步更为的清晰，那我们就需要首先先定位数据是在统一的标准，然后再往下走是系统的一个情况差异度。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呢，当然反过来也可以看到数据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啊。那我觉得在这个理念下面吧，我认为在国内我也觉得未来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也是要去综合看待这个我们说数据和智能化的。那我觉得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数据给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收益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系统怎么样子去解决，因为毕竟我们在应用到一个具体的行业和场景下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细节的点我们需要去调整的。这些细节的点其实还是需要我们的系统层面做更多的优化，由这两者一起努力，最终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 一个比赛就是在数据是一致的情况下，然后才能更公平的去分析你的系统。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也让你回国创业的时候更重视数据的意义，同时在这个系统的这种微调的过程当中也更留意一些这种变化和细节。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张晴晴哈谈到自己跟创业团队哈一起克服困难的这个故事。其实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爱数智慧市场总监王肖曼。我们也来听听肖曼哈来讲一讲，就是他眼中的这个 CEO 张晴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触动他加入到爱数智慧来跟他一起哈做这一家公司。也欢迎肖曼做客我们的节目。你好。 谢谢，很高兴和大家做一个这个交流。张晴作为我们这个爱 爱书智慧的大家长，我想先从我们这个大家庭跟大家讲起。这个大家庭呢，我们叫爱树智慧，那在名字里面呢叫有爱又有树。那有爱呢，其实我们公司是一群真正去热爱语音事业的这些人，希望能改变人工智能一点点的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建立起来的。所以在整个这个大家庭里面100多号人，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改变人工智能一点点，改变世界的， 就哪怕有一点贡献，你们都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有这种热爱，所以才会加入到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数。那有数呢，其实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叫我们本身就是卖数据的，对吧？所以我们的数据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个社会，我们的客户能够改变他们，更高效的去提升他们的这个效率。那第二个数呢，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客户心里有数。那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提供的产品还是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因为我们是有爱又有数的这样的一个大集体，所以才会有我们可以从2016年11月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客户已经从一家客户到现在的100多家客户。 发展的很快， 发展的非常快。 所 以接下来呢，我就想说说这个我们这大家庭里边大家长， 就是 张晴晴。张晴晴她80后，非常年轻，非常杰出的女性创业者。其实她在我心中呢叫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刚柔并济的一个创业者。在刚的部分哈，他其实叫离开中科院一个很稳定的工作环境，加入到创业大潮。其实他内心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勇气和坚定的。 是。 第二，就是他的这种对这种人工智能包括语音上面的这种使命感，也体现在他的这种刚里面。那第三呢，就是带领100多个人的团队。其实这个团队里面，他刚才也在分享，是说他每一天都在成长。其实对于领导者，包括对于创业者，不光是要对外去面对我们的投资人，面对我们的客户，对内如何去帮助我们的团队有更多的这种成长，其实他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就是自己成长不行，还得拉着团队的人一起成长。 是的。对。然后在刚的这个是刚的部分，然后柔的部分呢，张晴晴她的英文名叫 Sunny。 Sunny 就是晴天的意思。其实他也是从内心都体现出了他的这种照亮世界的这种能量。然后他有几个身份。他是妈妈，是女儿，是老板，也是朋友。所以他在创这家公司里面，其实也有他自己在生活上和在事业上的这种权衡。在我看，他基本每天晚上很晚才从公司走。所以其实他花在公司的时间要大过他花在家里的时间，陪伴孩子的时间。甚至他刚才讲说他在语音事业已经17年了，我相信他这个语音事业应该是他的一个第一个 baby。 这个 baby 都快成年了。 对。所以其实我也看到说他作为一个女性领导者，其实他有更多的这种优势，包括他的倾听，包括他不断的去改变自己，包括他不断的去和这个中国的市场、海外的市场去有更多的链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公司不断的去创造就是我们公司这种核心的产品，然后去贡献给这个客户，然后让客户能够更高效的去实现更多的这种人工智能。所以他有一点很感动我的地方，就是他说我这家公司不是做5年做10年的，我要做至少20年的公司， 很有长远的眼光， 而且很有一个而且很有使命感。所以他的这些刚，他的这些柔，其实这个刚柔并济两极融合的这种感觉，其实也使得我们公司的文化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是很扁平的文化，然后同时我们的大家的目标非常一致，然后指挥官往哪儿指，我们所有的部门都会往这个指挥官的这个方向一起去努力。所以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这种冲突，我们更多的是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去赢得客户吧，赢得客户最终的这种信任和赢得客户。 哎，去赢得客户的认可。 是的， 所以就像我们说，一个家庭的氛围是什么样，主要看这个家庭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就像刚才肖曼提到的，张晴晴是一个有多重身份角色，包括她是妈妈，同时是女儿，还是这样一家公司的 CEO， 她要做的事情，她要平衡的这种事情还有关系，其实是很多的。这方面的能力也发挥了她作为女性的一个优势哈，比如她善于倾听，她善于发现问题，然后又很细致很耐心的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这是肖曼眼中的张晴晴。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女性朋友哈，可能也有，不管您是创业也好，还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非常认真的工作也好，我们都会面临说，哎呀，家庭和事业之间的这种平衡。其实我们会发现，只要你有足够的热情，你的能量是巨大的。我们最后还想再跟晴晴再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是说现在国家其实给予创业者很好的一个平台啊，鼓励有想法的年轻人呢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然后创业，然后投身实体经济当中，为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建设做贡献。也有很多年轻人确实有这样的热情和这样的想法以及能力。你作为一个过来人哈，能不能给我们想要创业的年轻人提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分享一下你的这种小的经验，在这儿跟我们来谈一谈好吗？ 好。对于这个创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首先哈，就是咱们现在的很多小伙伴，90后、00后的小伙伴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也都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这个对世界的一些理解去做一些改变，对世界有更有利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代的年轻人有很多欣欣向荣的地方，是非常值得去这个表扬的。但是同时呢，我想讲说创业呢，其实它不只是激情就可以达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我认为未来的这个创业呢，跟过去的创业相比，最大的一个不同呢，是未来一定要是属于这种专家型的创业了。 专家型创业，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小伙伴如果想来进行创业，我会比较建议他，你去选择一个你最擅长的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可能是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里面的专家，那你可能会选择在人工智能，或者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这种自动化智能制造方面的一个专家，那你可能会选择像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个方面去创业。那我觉得未来呢，整个这个市场呢，其实会从过去的一个考虑只是考虑量为先的一个状态呢，会逐步调整成质为先，就是质量为先。那在这个质为先的情况下，就非常需要我们的这个创业者或者是从业者呢，真的能够在一个点去深挖，把这个事情做透做好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反过来对于我们的创业者来说，就一定是自己在一个点上面真的是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把这个经验呢赋能给更多的行业的一些伙伴。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创业会是更加有机会的。 就是你首先要懂你想要投身的这个创业领域，你懂还不行，你至少是这方面的专家， 是 啊，这样你才更有机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深耕，然后去获得机会，然后不断的去成长。所以这是晴晴的一个很好的建议，就尽量不做自己不懂不了解的事儿， 是的， 也不是单凭热情就可以的。你刚才也说了，其实你有一个作为 CEO 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给我们的公司制定一个规划，包括未来5年甚至10年的规划。那“十四五”时期，咱们公司的发展目标定位是什么？ 其实，在“十四五”这个期间呢，我们确实是在这个围绕整个这个人工智能，特别是对话式的这个人工智能里面呢，我们是有很多的考量的。我们也看到，其实国家现在在这个数字化、信息化以及智能化这个方面，其实开始非常的重视，然后也很大的投入。那我们本身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数据服务商来讲呢，我们也会更好的去支持国家在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进展当中，去给更多的这个企业去赋能我们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的一些专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包括我们也看到在京津冀地区有很多的像我们的一些这个政府，包括国企、央企，还有包括一些这种民营企业，其实他们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通过这种智能化，比如说人机交互对话式的方法去做一些智能化转型。像之前我们有提到过，比如说客服像这个销售这些行业，其实大家也都是希望说，哎，是不是有一部分的问题 题可以通过机器来解决、 嗯、 而不用只是纯靠人工来完成。那在这些部分呢，我们就需要去投入一定的这个数据以及我们的智能化处理的系统来去完成它。我们京津冀地区其实是国家在“十四五”定位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了。我们公司本身又是这个在北京的，那所以我们其实是会在京津冀地区，肯定是我们首先发力的地方， 有地缘优势在。 对，对的，对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就是如何去帮助京津冀地区的这些企业去解决这个当地的，比如我们对话式的过程当中的这种方言和口音的识别问题。 嗯， 这就是一个非常落地到一个细节的一个点了。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老人孩子，在进行这个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问询一些问题，我们做一些电话的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可能会有一些口音的情况。那我们的机器需要更好的给他们的服务的话，就一定要去理解我们这些发音的一些特点。 嗯，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是围绕这个京津冀地区，我们是有相应的我们的这种本地的方言的这个数据处理的体系的。北京其实北京话也会有当地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词汇， 是比如延庆话有一些我们可能就是特殊的词汇只有延庆人才懂。 是的，是的，是的、 嗯、 然后比如说天津，然后河北地区也会有很多。对，所以那么这些呢，我们也都是要继续的往下沉，然后我们可能要把这个方言的大方言区以及小方言区都要覆盖，然后能够帮助各地的一些包括一些区域的一些政府去做这种智能化的转型的过程当中降本增效、 嗯、 啊，能够用得上这些东西。 是，我们说三地这种人员流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不管是年轻人的这种出差的频繁，还是说老年人因为比如说要带隔代哈，可能比如说天津的在北京生活或者河北的在北京生活，都会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这种介入，包括我们说客服也好，或者说提供其他服务也好，它要很好的识别这种不同人的这种语音，其实我们爱数智慧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啊。未来也会在京津冀三地呢更多的发挥自己的这种作用，为经济转型赋能啊，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定位。所以今天我们从秦庆的这个创业过程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年轻人有好的创业想法，好的这个热情还不够，还要有专业的这种背景，以及在一个领域深耕的这个决心。所以也希望呢，我们张秦庆的创业故事呢，能够让很多年轻人看到自己想要去未来去服务的这个对象，想要去深耕的领域，同时能够有这种遇到困难哈，不怕困难，还得有能够团结大家一起往前走的这种能力。所以创业并不简单，我们需要去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一旦决定了，就把它用心做好。那最后非常谢谢秦庆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呦，